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Cafe to go， 来自于 Club de Bogus。 那么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爵士音乐，来自于 Tommy Emerald 带给我们的 Friends of Gold， 就是黄金般的朋友啊，就是友情的珍贵嘛，象征，对不对？那爵士音乐听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也是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我们稍后时间也会更加精彩，为您送出更多的音乐内容，不要走开，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 and I'll be right back。 拍

Yeah, don't like you.

坚持。

The Middle 来自于 Z featuring Memories 以及 Gray。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们的欧美流行音乐的混音单元正在进行当中，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哦。来自于 Glenn Crew Story、 yeah. I'll write a story with you, new adventure. What do we have to lose? Think forever, and how we will be remembered、mm. Yes. Sorry， 来自于 Gun Crew，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st。继续来关注我们第三首的音乐作品，这是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 Remix 单元 ，Oliver Nielsen featuring Jasmine Crush， 以及来自于 A Flock with Seagulls， I Ran So Far Away。